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也是黑白双行线。 哎，对，没错没错， 双蛇， 对， 是吗？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对，你怎么那么花俏啊？现在变得 我花俏，蛇你知道吗？蛇它是这个，它是用肚子贴着地面 啊 爬行，你知道吗？ 就抬不起头来做人嘛， 你说的花俏完全没有错。你知道他这副眼睛，他一来呢就跟我炫耀说，你知道这副眼睛， 哎、我听过很多次了， 对啊、哦，真的、啊，不是是用什么棉花跟什么做的？ 看着像胶，实际上是用棉花和木头。能够做出这种胶的塑料的效果， 我不相信，你根本就是亚克力。 咱还是关心国家大事， 对对对对 一不留神就把这自私自利露出来。逮着个台湾人在这儿，当然聊这个台湾大选。 哎， 不过呢，跟我这眼镜有关系。 嗯， 我跟你说啊，这个明星，哎，你看你也是明星啊，你都投票对吧？这个明星啊，他挺有意思。我今天在香港报纸上还看一个评论 啊， 这个。你看台湾，我那天看见那个林青霞，哎，林青霞真是很有风采哈， 对， 咔咔咔进去回投票，说九哥好啊，九哥好啊，就投票。台湾艺人，包括那天广美在这儿都说，我一定要回去投票， 嗯、 你知道吗？哎，但是你看这个评论，香港报纸说的这个评论，说的是香港艺人， 嗯， 说香港艺人跑台湾去，媒体一访问，他说这香港艺人就是文匪啊， 嗯、 就是拿个挣港币、挣人民币的，说起政治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跟就是跟着主流走，或者就是说亡故左右而言他， 对， 就是不表态，就说哪怕是像成龙这么样的大巨星，你在他去台湾，你问一般都。 成龙他上次是因为表过态，然后被打了好几个闷棍了， 是吧？ 哎，台湾人有一点奇怪哦，因为你是不是台湾人，对不对？你没有投票权，你千万不要来他的土地上表态，他会觉得说是怎么样到我们家来撒野。 不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很少见到吧，至少是，就是说你看香港的这个明星艺人啊，在政治方面，肯定一般都是。恨不能就是咱们说的，你就是说啊，这刚刚那天我还听他们讲说，有些外国人你知道吗，在北京生活的，中国话说的那个 特别溜， 但是他已经深入中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碰见记者采访一外国女的哈。你看咱们这个刚刚这个开了这个十七大，什么 ？我有看到， 因为他能这 个，好像那个是他的国家。 咱们开了十七大， 是吧？我跟你说，有的香港明星也这样，不是这个香港文人他批评什么呢？他说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好莱坞明星对吧？我反对小布什，我一样能拿奥斯卡奖， 对， 或者说我拥护奥巴马，那奥斯卡颁奖礼上就拿希拉里开玩笑， 对。 他说但是你看哎，好像是在亚洲地区啊，还是算是这个 尤其是香港， 你是说香港艺人没有任何政治的主见？ 不是，世界仔，用广东话讲这个叫、 哎、 就是说要左右逢迎，任何人都不得罪。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有个历史原因，你知道吗？什么历史原因呢？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或者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啊，香港艺人主要玩谁的地方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跟其他地方。 嗯， 那时候他如果拍了电影，你知道香台湾电影，台湾电影界有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呢，你如果香港电影要进台湾的话，它必须算作叫国片。 对、嗯、 对，如果呢你被它当做外国电影， 所以他可以领金马奖。 对，没错、嗯、那你怎么样要当国片呢？那你就要受很多限制，而且当时有个规定的，就是在香港的艺人呢必须加入一个工会，那个工会是地属台湾政府的，那么你要加入那个工会，你去台湾玩省呢才比较方便。所以当时呢曾经试过有一些艺人啊，就是去了大陆走学，最早去大陆走学那批被那边发现，就不准你加入这个工会，或踢你出这个工会，你在那边就完蛋了。所以后来香港艺人娱乐界培养出一种性格，就是哪边我都别得罪啊，别千万别乱搞啊。当然他们现在也政治上是很无知的，这必须坦白。比如说前阵子我就骂嘛，像陈冠希那批明星，尤其张柏芝那些，他们以前呢，我不是说这个裸照门事件，是而且以前他们试过帮香港政府拍这个登记选民的广告片，鼓励香港市民登记选民去选这个立法会嘛，结果第二天娱乐版记者跑去问这些有份拍广告这些明星，你知道哪天选举吗？不知道。你哪个选区的？我不在香港，常常我不熟。那你那区有什么候选人呢？哎，我其实我不是很关心政治。 哎， 但是其实在台湾，你也不要以为我们都敢表态。我在台湾是不表态，我很有意见但不表态。不表态是为了 没有办法，因为台湾不是蓝就是绿，不管你选哪一边，即使你是我的忠诚读者，我选蓝你也未必跟我选蓝，反而你如果是绿的你会恨我啊、所以我们已经学会了尊重大家意见不表态。可是呢，艺人这一次投票在台湾掀起了很大的风潮，你们有听过江霞小姐？ 哦， 她是前华视总经理。谈起这个江霞小姐，我就必须这个觉得陈水扁先生真的是知人善任的哈。你知道他是这个这样讲不好意思，免得我们好像有那种学士的骄傲，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以小学毕业当上一个电视公司总经理的。 对对对。 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相信他的新闻哈、哦、比萧万长或苏贞昌还多很多，因为啊、台湾的艺人如果以前挺绿的，现在来挺蓝的，他就开始出来骂人家哈、那有这个去美国的艺人都回来投票嘛，他们就骂他说，反正他们都住在国外，不要把他们当是人。所以 他说这些人都不是人， 都不是人。对，那后来他自己出来解释说，哦，我是说他们都不是台湾人啊。你知道，就是只有，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学识不高，所以他的立场 可以如此的鲜明。 那我们都很怕他。有一次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突然有个记者，我觉得他是挑拨离间，他就问我说，那个淡如，你要去替马英九主持一个妇女节的大会，对不对啊？你知道吗？你就是江霞的下一个目标。我说，哎，你讲的吧，这不是我讲的，你干嘛来挑拨离间？就变大家都很怕江姐。 我们也有江姐啊。我们的江姐反动派也怕呀。 对啊。 你们国民党不是你们不是国民党，你们在当年的国民党啊。折磨我们江姐，你知道吗？ 啊、江青姐嘛， 不是江青姐，那是毛哥的夫人。 对， 这个江姐，她是 哪个江姐啊？ 江竹云吧， 江竹。 原来你知道蒋介石和那个什么毛人凤啊，还是戴笠，他们在那个重庆渣滓洞搞那个监狱，抓住这个地下党员叫做江姐。我们后来还拍了电影叫做《烈火中永生》，有一部小说， 当然我们没办法看过，我们 遭受那个酷刑的折磨呀、 你不知道你们国民党多残酷、 死是不招。 我知道 我们这个 家，但是我们国民党后来也是残酷到连毛人凤这三个字在我们这个读书的历史上一辈子没出现过，我们只知道蒋宋美龄啊。 我们 太残酷了，国民党 很多需要沟通的地方。对，就是，所以我就说刚才咱说的这个不是说江姐。这个我看了他这个评论呢、我就觉得这是怎么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想聊这个事儿呢？实际上真的存在一种心态，像你说你有意见， 对， 你想表达。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像平常我老觉得啊，我不如你们，就是什么你们，你像徐老师啊，还有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对吧？大选这种政治。可是呢，我是算什么新闻专业主义？我是因为干这个工作，我才看，我才读。 哦，那你跟那香港明星一样吗？完谁？ 哎，对，就是说，哎，打心眼里你也不能说跟香港明星一样。 他不如香港明星，香港明星其实不必关心政治，弄了一个艳照门就可以知名国际，你还不行呢。哦、 我差远了，我照片还正在积累呢。我就说 在拍呢， 就说我是说我代表了很多一部分人，他们呢。哎，不是坏人，你知道吗？他们可能就是说做自己的工作，对吧？我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发言，但是呢，我也不祸害社会。那么，但是他骨子里啊，他不关心这些。 好，可是 这就相当于台湾很多人他没有去投票，就他骨子里好像不太关心 这些。其实你跟我也比较类似，我的意思说我们比较像台湾所谓的中间选民啊。就是说你呢， 你是帮马英九主持活动还叫中间选民、 我不能当中间选民吗？我以前也帮陈水扁主持过好几次的、他的发表会，我真的是中间选民。因为这个你说58%呢跟这个41%差那个17%，就是中间选民啊。那中间选民在乎的其实不是政治问题，他在乎什么？经济问题。 对 经济问题，其实你说台湾这个在大选前啊、有一个媒体人说的很有趣了、唐湘龙先生他说星期开票的结果哈、星期一的那个的台湾哈、不是呢你买不到股票就是卖不掉股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小马哥当选你可能会买不到股票，果然买就印证了、涨了，后来涨了300多点嘛。 对， 那如果是谢长廷当选就会卖不掉股票。 对， 那个很多股民啊，他是手上是属于稍微有点钱但不是很有钱的， 都是一样的中间选民，他比较关心他的民生经济问题。 对，他关心他的股票的股价。 现在台湾的经济已经搞得有一点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工厂哈，因为人力还是毕竟是贵的，已经迁到大陆去，然后迁到这个越南去，然后一般的中产阶级，依我在念这个商学研究所的同学好了，多少人休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都调到大陆去工作，台湾本地的高薪的中产阶级的职位已经都快要没有了。 嗯，哎呦天哪，他你说。一般台湾选民就说什么经济不好，所以说实际上这次的选举反映了这个哈。 是啊。 从每一个具体市民的角度来感觉，他是感觉什么呢？自己的财富缩水了，还是什么？他是怎么感觉到这个经济不好的？ 其实财富缩水是很可怕，我相信香港人对财富缩水远远比对政治的这个什么取向啊敏感很多。比如香港的罐头，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内它涨了40%。那台湾呢？ 我们人工只是涨了6%。 对， 你涨6%吗？ 啊，你不是啊？ 哎呦，这我你大老板不是？我哪儿我可没 百分之六。台湾的这个方便面哈也涨了40%，可是台湾的人工连6%都没有涨，也就是大家都很可怕的在一种叫做那种紧缩性通膨中存活。然后这一次民进党其实他打出来的广告会让中产阶级或稍有一些经济知识的人听起来有点怪，他的意思是说马英九走的是一中市场，如果开放那个一中市场的话，他那个广告上面在台湾的田野之中是一大片的，上面有很多花生啊，就土豆，花生是土豆吗？ 花生是土豆，花生跟土豆差远了。 你们怎么讲落花生 啊？对，花生嘛，就是花生， 就是花生， 就是吃了就是。 我们叫土豆， 吃花生比较吉利，是结婚生孩子。土豆它就是一种一种土豆嘛， 就是有很多这个花生在那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中市场的话哈，那台湾农民会全部都失业，没有生意。都完全没生机，他还是用这种方式的。 对对 对, 对。 可是其实这个听在中产阶级的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台湾现在不是说农民没有这个工作，而是中产阶级面临大部分的外商出走跟裁员大家已经在没工作了，不必等人家来竞争。其实现在的状况很好笑，反而是台湾的白领阶级来跟大陆人抢工作。你有发现？ 是， 对，当然， 因为你看凤凰他们抢了咱们多少工作， 就是 那当然，那些都是台湾主持人的， 没错。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民主啊，大势所趋，是吧？ 当然， 我给你看看照片，也挺感人的。我觉得这个礼拜一，那么点儿的小国家。 十几万人 被称为离天空最接近的国家不丹，大选，咱们来看看这个照片。这个你看，这个人民大选70万人口的这么一国家，这君主立宪。 对，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60多岁，哎，要不说人这个空气洁净的地方，你说这哪像60多岁老太太？六十多岁拄着拐杖，孙子陪着，你知道吗？跋山涉水，翻越山岭，600公里 去投票， 去投票。你再看下边， 人生第一次嘛。 哎，你瞧这帅哥是吧？人家的国王不丹国王，这小帅哥是吧？这小帅哥爱民主，他同他爹就爱民主。 对， 他挺有意思。我跟你说，他就是说呢，这为什么这么个小国家要那个弄这个民主？就是从当年他爸爸就逊位的时候，就是说把权力交给制宪后的这个国会但是挺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总理就是说他最后得胜的这个党是个什么党呢？是个跟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党。然后这个总理呢， 就是他妈妈嘛。 啊，对对对对，反正总理就跟王后有一堆关系 啊。对，我觉得哈，其实一个小国敢马上办直选哈，你也要去看他背后的成因，也是因为他们有把握赢啊。因为不丹跟文莱其实它有一点点那个国土啊，还有意识上有一点类似，其实他们对于王室都是很尊崇的，而且王室基本上是为人民好的， 没错， 所以他们有把握拿到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啊。果然嘛，他们不是48个席次，是不是得到了44个？ 对对，47个席次得到44个， 47得到， 而且你知道，据说这个国家有意思，人民呢还舍不得， 对， 人民爱国王， 对， 但是人民说，你看我们国家是吧？ 民主自动来到了眼前，就是这样。 他还不想要，他说我不是太怀疑这个诚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不单是一个他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他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资讯自由是有限制的。然后但是不单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他整个国家是一个藏传佛教为基础的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然后呢，这个国王呢，他父子两人呢，在国际上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他们推动一项东西，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认同，就他不用 GDP 去衡量国家的发展水平。他发明了一套指标叫国民快乐指数。 不单发明了。 对，就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健康、心理问题、环境污染，用这些衡量。那么然后呢，他整个国家其实相当单一。然后他的真正的又非常小，70万人口，他真正掌权的人其实一帮人都是王室，他就王国嘛。所以他要搞民主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搞吗？他不是说我不容许反对派存在，而且这个国家本来就没反对派。 是啊， 所以呢他就怎么搞， 王后他们家的，我 看是。对，于是他这回搞这个选举其实是很荒谬的，就你知道他要弄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呢是现在这个国王硬逼着搞出来的，就说我们要选举了，我们没有反对党怎么行呢？你们两个下得端大臣，那怎么办？那你去那个党，你去那个党，那两边拿出来政纲是差不多的。 这个国家多好，跟玩儿似的。 他很像哈、哦、那个，不过这个再过几十年可能状况会改变。 没错， 他很像你刚刚讲那个状况，很像蒋中正时代啊、嗯。我们从小的时候念书嘛，就是说台湾有没有反对党？台湾是三党政治人，你知道吗？就即使是在蒋中正时代，他们都说台湾是三党政治的民主政治。等一下，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哦，民进党变成一小撮的判断的， 就那时候国民党不是， 还有青年党、 以前台独等于共产党啊，这是国民党画的等号、后来不知怎么变了啦。然后后来他就说，哎，我们还有两个党，我们以前考试都是这样写。还有除了国民党，我们还哪两个党呢？青年党还有民主社会党。 那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共青团呢？ 不，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我们 不准乱相当，不准乱相当党政治，不是一回事。 一党领导下的多党， 这两个党还不是国民党培植出来的？然后他硬要说我们有民主政治。有一天我就是在课堂上就被老师骂了，我说他说台湾到底是一党独裁还民主政治？我举手我说台湾是一党独裁，我是一个小学生呢，他就很害怕，觉得我应该会被抓走。他说你看，可是还有两个党。我说这不太对吧，看这两个党是用那个党的钱，为什么可以叫做两个党？是你养的小孩啊。 哎，这个 还没意思，他还没领悟到民主是有很多种形式的 啊。民主有时候是独裁塑造出来的。 这很有意思，这很，而且你看那天他们还说，就说这个因果循环呢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党跟党，就是陈水扁当年就是跟那个马英九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不是把陈水扁给选下来了？ 所以算命老师说只有马英九能够感动 陈水扁。对，然后等于说马英九选上台北市长，把陈水扁赶成了总统。 对， 现在陈水扁执政腐败，又变得就把这个总统给了马英九。 没错，所以呢，所以其实呢，你将来比如说不单现在好像很单纯，但是未来呢就很难讲，因为它也在开放。 对啊。 不过我觉得还很有意思，是这个国王啊，他那种很坚持，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国家王国是没问题的，太小又没 相当于46个香港那么大， 对啊，很小，而且都是山，那么很平静的一个国家，很淳朴。你知道他为了要让百姓适应民主生活，搞了个什么？上个月的时候，他在这个首都停步，找一帮人去假装示威。让百姓觉得呢，这就是未来民主，我们就是要有示威的啊，在街上示威叫喊口号。结果呢，那不丹人啊太淳朴了，没见过示威，吓死，这帮人干什么？报警啊！报警来了，说没事没事，国王说别怕，我找人装的，哎呦还好。 然后这国王有意思，他整天跟导演排戏似的。 国王不愧是牛津毕业的， 太搞笑了。 这样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丹这国家多好啊，每年全国王登基纪念日全民种树，不准杀生， 对， 不准用化肥， 对， 而且就是动物园太残酷了，把动物园打开，把动物都放出来，说好多尼泊尔人下午3-4点钟就下班了，你这地方晃悠着。有些人后来出国留学， 最后还要回尼泊尔呢， 回不丹，不丹， 对对，不丹， 但是这个国王有时候也发现自己打了自己嘴巴，因为动物都放出来之后，他们就在那个市区乱走，后来国王只好下令又把他们关进去。哎呦喂！ 但因为他这个保护动物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有些渔民啊，他山上是吧，渔民就是河里头捞鱼，那有时候要炸鱼嘛，对不对，要毒鱼，这是重罪，在不丹这是重罪，不能这么杀生啊。然后呢，我刚说完这个，不丹人很喜欢他们国王嘛，长得也很靓仔， 对， 很年轻嘛。然后呢，那去年的时候有一回，他说他开始要搞这个的时候，那么要出来对国民解释，因为国民说我们不想民主啊，国王你在这不挺好的吗，民主是干什么的， 爱国王 对啊，结果他就说，对，你们现在可能拥有一个好国王，可是你怎么保证将来还会有个好国王呢？ 哎呦，这是圣明君主啊！哎 呀，而且他，你知道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高材生，如果环境太单纯， 太单纯了， 他觉得他不是在搞政治。 对对对，这国家太老实了，就是等于只有一个 没帅哥。 西方牛津出来的精英就是国王本人。 对，你说我们国家政府羡不羡慕啊？这和谐社会， 对， 这是太和谐社会 了。他和谐到什么地步？ 你们得游行啊！你们能不游行 游行的？ 这个故事报纸上还没有，他整个皇宫也都是和谐的。像这位29岁的国王，他的爸爸，我有位作家朋友跟不丹的王室很熟，然后他的爸爸娶了4个老婆，这4个老婆太厉害了，这4个老婆是同一家的4个姐妹，那一家5个姐妹，所以他等于是他的小妈妈还都是他的阿姨呢。